好啦，星期二得到，今日呢係11月13日， 啱啱过咗双十一， 啱过双十一啦。咁啊，呢个系中国人嘅大节日吓， 最大嘅节日。 嗱，咁我哋 比新农历新年更加犀利。 系啊，你系农历新年喺屋企唔做嘢噶嘛？啊，但系呢个节日咧，搵嘅钱即系商家都搵嘅钱咧，多过农历新年。 系系， 同埋啲市民仲要抢红包啊，好有过年气氛啊。 系啊，嗱咁样，我哋咧要更正翻啲嘢。因为上个礼拜节目咧，我哋咧就一时即系兴奋得滞吓，即系咧，支付宝就讲捻咗腾讯，咁其实支付宝就阿里巴巴嘅，但系咧，基本上我哋接触嘅人咧，大部分都用微信支付多，其实支付宝就用得少啲嘅，即系识得啲朋友，同埋咧用大额，即系大额过钱都系用微信支付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即系一时都口快快啦，将两间公司就捞乱咗啦，咁咪要更正翻。咁上面咧，即系你见呢个支付系统嗰个诞生咧，创出咗另外一条血路啊！喺大陆啊，即系咧早几年大陆咪话经济唔系咁好嘅，内需又不振，乜嘢都唔好咁样。但系而家唔同，而家咧由呢个网购系嘛，即系两大公司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咁啊再加埋其旗下嗰啲咩天猫啊、京东啊嗰啲吓，喂变咗而家大陆咧就佢嗰个消费模式咧就完全改变咗。大商场咧未必会好生意，但系网购咧系好劲。即系咧，变咗带动中国嗰个经济咧，系行咗另外一条路。呢样嘢咧，外国反而冇喎，系嘛？ 冇呢啲节日啊， 系。 即系外国咧，有即系外国商人啊，好捻叻嘅，又谂啲感恩节出嚟，咁啊啲人去扫货啦。咁啊，跟住咧又有个咩黑色星期五系嘛？啲人去你见到系排喺嗰啲叫做百货公司门口冲入去抢，个个都有啲人大减价嘛。喂，而家咪呢个双十一，咪等于外国呢个节日咯，系嘛？啲人第一时间喂。三分钟就100亿嘅嗰个交易额喎，几捻夸张啊！啲嘢系咪好捻平啊？嗱，我冇买过，我从来都冇买过，我都不知嘅。我真系唔知道你哋 都平啲嘅，真系，即系你买到某个额咧，就会再平俾你添啊！ 哦，系啊，我真系唔识喎，嗱，因为我哋从来未参与过，真系唔识。 其实好多人喺呢段时间搏排名，可能流血不止啊！啲商家 系， 其实我相信都系喺度，大家喺度斗就 即系割喉， 割喉咯。 哦，目的系要抢占个市场占有率， 系啦。就是、只有个平台永远都赚钱啫嘛， 系，梗系啦， 个平台永远赚钱。 喂，平台走去抽水啫嘛，系嘛？喂，开庄又抽水，开垦又抽水，开农又抽水，系嘛？边个嚟买都抽水嘅，系咪？系咪赢紧咧？ 系佢赢紧。 其实咧，即、就、系、是、你而家一个交易平台，等于其实 Facebook 好，或者阿里巴巴或者腾讯，佢而家变成个模式就系咧，佢成咗一个平台，一个媒介啊。但系所有人都经佢呢度嘅，佢只要赚个银码好细嘅啫，唔系好多噶，100蚊赚你一毫子。是几多啊？0.1%，但系佢嘅交易额已经可以去到夸张喎，1000亿交易额咧，可以赚10亿噶啦喎，一日赚10亿系咩数字啊？当然唔系日日都赚10亿啦，系咪？咁但系佢嗰个交易额系好夸张噶，咁仲有佢周边所衍生出嚟嘅生意咧，物流已经系啦，净系一个网购阿里巴巴加腾讯网购已经造就咗。一间顺丰出嚟， 系 顺丰几千亿旺角就系因为网购帮佢突急弹噶嘛，你谂下啦，大旺咗几多嘢啊？咁当然你令到 又累死嘅，累死好多人。 唔系，咁你而家怼冧咗实体经济，即系咧，其实实体嗰啲铺头咧就怼冧咗，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咧佢网购咧系开始慢慢结合翻实体店咯，系咪？啱啱你讲呢个双十一，佢就譬如有啲时装啊，呢个码你一。可能扫一扫 QR code 就可以知道佢个仓存边度有或者几多系嘛？哦，你嗰个尺码依度冇现货啫，唔紧要，你扫咗之后会送去你屋企噶咯，你可以咁样买噶嘛？咁变咗咧，嚟紧可能如果结合得好咧，带旺翻大陆嘅嗰个实体经济都唔出奇嘅，即系嚟紧有个互动啊，因为啲人咧使钱咧系嗰种情绪啊。使得即系老实讲啊，其实买嘢咧，你去超级市场咧系会买多啲，买多好多嘢，因为咧呢样又啱，嗰样又啱，系咁扫，好似叶继欢打劫咁样，系咁扫落架车度，咁你咧系会比你预期买多咗嘢嘅，人都系嘅，入去一个购物商场，你嗰个情绪咧其实系一时冲动嘅啫，买嘢之前， 到翻屋企就发觉冇用噶啦， 系啦，嗰样嘢未必有用噶，或者你根本本身出门口嘅时候冇谂过买嗰件嘢嘅，去到啊几靓咁得意嘅，你时间情绪冲动就买， 这个同这个咧就系要咁分嘅。男人是少啲嘅呢类，女人是多嘅。 系啊， 佢哋通常都系咁嘅。你发觉女性咧就系、是。 行咗出街，明明只不过系想买，想买一样嘢，谂住系买，譬如话买个厨房用品嘅啫， 系， 譬如买个电饭煲嘅啫， 系， 佢可能行下行下， 成套买齐啦， 一个唔会成个橱柜买埋翻去都得噶， 因为女男人咧去买嘢咧就有目的性去买，我有需要去买， 所以咧。金利来做到扑街，莎莎卓越做女人生意做到发达啦，系咪啊？ 哎呀，呢、這个粉底几好，嗰、那个粉底都唔 做男人生意好鸠难嘅，男人喂真系嘅，你去到我谂住买两条裤，就系、是、买两条裤咋，一对袜都唔会买多嘅， 系啊， 系咪女人唔同？本来谂住买条买对袜嘅咋，屌你老母买埋下两车，连架车都买埋翻嚟嘅，系咪？因为咧俾人哋 sell 啊，所以点解要请 sales 咧？系啊，嗰种情绪嘛。哎，小姐，哎呀，你啊皮肤啊真系～好到不得了啊！不过咁啊，咁啊，点出你少少缺点啊？如果你执呢个缺点都遮埋咧，哇 ，perfect 啊！屌，咁你唔系 嗱呢个就咁嘅，呢、這个就咁嘅，又要讲嘅，又要讲一样嘢啦。通常呢啲咁嘅买嘢嘅啦，买嘢或者 sell 嘢咧，就有个特点 系。 你估一个沈殿霞咁嘅身形，你 sell 佢减肥容易啲啊？定系一个24寸腰围，佢想加到23.5寸嘅人，你 sell 佢容易啲咧、哦？ 当然系23.5嗰个啦。 所以依家咧，嗰啲化妆品嘅铺头咧，会整埋个镜啊，整埋叫埋个女仔嚟咧，帮你试下化少少啲咁样噶嘛。跟住，咦系、哦，发现真系靓咗喎！呢个成 set 一定啦，一定系咁啦。 系啊，依家兴系咁样啊。 你减肥咧，老实讲咧，你200磅嗰啲咧，好 冇你唔使谂啦。 系啦， 冇希望噶嘛，你明唔明啊？ 都已经系放弃啦。 系啊，你听放弃啊嘛。 不过结合实体啱嘅，因为咧、最新报道话有单货由落单到佢收到货12分钟。 哦，咁犀利啊！ 最快嗰单，因为咧佢咧就卖啲系呢啲即系食品啊各样嘢，佢咧就会喺最近嗰间超级市场个仓存嗰度就即刻送俾你。 哦， 所以呢啲嘢咧，因为 哇12分钟快捻过落街喎， 系啊，行落街都。 同埋今年去双十一咧，其实上年俾人闹过佢咧，话出货出得慢，哇，今年快都好紧要。我喺大概10间唔同嘅网站买，真系快到。 其实嗱，大陆咧，即系老实啦，我本身有一个强烈嘅政治立场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会逢中必反啦，又或者咧系咪都攞啲嘢出嚟挑剔下啦。但系其实我哋即系如果你譬如有翻过去接触过上面咧，有几样嘢睇出咧，佢哋上面啲人咧系嗰种进步啊，即系竞争咧系带来进步嘅。好似你话而家即系旧年俾人投诉佢哋出货慢，今年就变咗好快啦。 系啊， 以前我都讲个例子就讲呢个香港唔系深圳去广州，初初咧深锦湖系第一个竞争者，系嘛？嗰阵时佢嘅对手就系嗰个叫做直通唔系嗰个嘅火车，系嘛？咁火车咧时间又好固又好死啦，冇乜浮动啦。佢深锦湖咧15分钟一班，嗰啲车密到不得了，又开得零舍快吓。跟住咧有其他竞争者入嚟嘅时候咧，佢哋就派水斗准时，到最后咧惊打劫啦，就拍埋 video， 每一个上车嘅人都拍 video， 就惊你打劫啊嘛。喂，有晒记录噶，冇得走噶，咁变咗咧。佢哋系一种咧，希望尽善尽美改善自己嗰个服务质素，提高个竞争力。老实讲啊，任何嘢只要有竞争咧，一定会有进步嘅，系咪？你见香港电视台点解冇进步？因为冇竞争嘛，系咪？但系你从呢个大陆嗰个叫做呢个广州深圳嗰、那个嗰架嗰啲巴士咧吓。两个钟头唔使嘅，一个钟头50分就一定到噶啦，去广州，除非塞车啦，系咪？咁所以咧，你见到而家大陆发展嗰、那个，即系佢自己发展咗一套互联网经济，其实系一套内联网嚟嘅。你国际咧，佢真系可以搏你嘅。佢中国里面就净系做佢自己里面13亿人，佢够做噶啦。喂，讲真啦，13亿人净系做一间腾讯、京东，或者你呢啲咩今日嘅天猫，喂，你呢几档嘢够做噶啦，佢哋搵嘅钱真系搵到好够，亦都唔使理你出边，有钱咪出去收购埋你出边啲嘢咯，系咪？ 但系就到佢哋咁强大嘅时候，就冇后来竞争者啦。 哦，系啊，呢个当然啦， 因为已经庞大到。 不过唔系嗱，佢哋咧都会有一种进步嗰种原动力嘅，就系、是、咧你见即系旧嗱，老实讲啦，今年都系天猫啫嘛，都系呢个阿里巴巴旗下啫嘛，咁佢咪会改善旧年有啲咩错处咯？即系咧旧年有啲咩可能做得唔好，今年咪改善咯。咁嚟紧其实系不断改善紧佢嗰个服务啊，不断。即系提升佢嗰个质素嘅， 因为嗰阵时点解要杀埋整埋个天猫出嚟呢，就是因为俾人话佢哋淘宝太多啲呢啲流流杂杂啊，咩古灵精怪啲嘢唔得 high class 嘅，咁后屘一加埋个天猫咧，就摆啲高档啲，可能摆啲电器啊，或者可能有牌子嘅里面咁咯， 即系外国真系咁嚟嘅，系啊、嗯哎，你都知道啦，马云而家即系阿里巴巴老细咧，就拍咗电影出嚟打飞机啦，系咪？叫群星共同帮佢打飞机，哇，实一只手，老实讲真的。系至高无上嘅享受，李连杰、洪金宝 会唔会精尽人亡啊？咁多手加埋嚟，可能射完又射 咯。哇！咁样摸法，老实讲啊，马云啲皮都损烂埋啦，系咪先嚟嗰十一个男人帮佢摸？嗱，老实讲啊，佢拍呢套电影叫《攻守道》吓， 系 咪有得上画？有会上画噶吓？ 唔系咁恐怖啊！ 定系当网剧咁放俾人 知啊？ 有得似网剧睇下就算。 但系我哋见到喺网上面有啲宣传咧，就系讲话有讲完一轮，佢问马云即系乜嘢？马云就话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哦， 都系用国语讲啦。 咁啊，菜刀咧就。应该都唔系淘宝嗰啲系嘛？ 唔系一实名制嚟喎， 吓 实名制要有 QR code 嗰 啲，系咯， 攞身份证。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哦， 淘宝买啲一劈，可能得翻个病噶咯，甩咗出嚟。 系啊，嗰啲刀咧，即系质素。 睇你好唔好彩啦， 系 咯，系睇运嘅咋，淘宝啲嘢睇运。 买淘宝啲系啊，讲运 嘅。你大家都睇过呢啲咁嘅试片，你觉得点？ 唔系，我觉得其实都几有诚意。但系咧有个败笔，真系我已经一早点出嚟，争一个人，有埋佢咧就完美好多。 成龙 嗱做反派，一定要做反派嘅，因为咧佢咧打过其他咩甄子丹嗰啲咧，都系要切磋武功啦，系嘛？但系咧一定有个大反派仔，又要成龙出嚟， 即系打大佬最尾。 因为成龙啊，系中国人争榜排第14噶嘛，系永远好难有人超越佢噶啦，因为前面嗰啲全部都系咩零计划啊。周永康啊，吓嗰啲你超越唔到嘛？你明唔明个成就啊？永远你都冇话超越佢嘅。 咦，即系成龙系中国人渣排行榜演艺界嘅第一名嚟嘅咯？ 演艺界一定系 number one。 系咯， 其实咧一般人接触到嘅人咧，佢都系 number one。你唔会接触到零计划噶嘛？坦白讲，一般老百姓点会接触到零计划咧？点会接触到呢个周永康啊？又或者薄熙来唔会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即系个覆盖面最阔啦，呢个成龙。咁如果咧，你马云？即系想真系帮自己淘金，一定要揾一个奸角出嚟衬托起你嘛。如果个个都系好人嚟嘅，你一次初武功咁屌，即系你冇一个故事感啊，成个嘢咧有少少败笔啦，系咪？ 咁 加个成龙做一个反派， 成龙用咩造型呢？系啦，阿甄子丹又用翻佢叶问啦，成龙用翻边个？用蛇形刁手定醉拳啊？ 得啊，佢太正面啦，啲字幕太正面啦，系咪？应该有个小龙女，佢应该系，因为要衬翻小龙女，佢应该有一个杨过嘅造型啦吓。咁最后咧，应该就俾呢个马云咧，就一刀咧就劈断只手。 不过唔精彩 咯，唔精彩， 因为同嗰啲人嗰、那个。即系感觉好格格不入咯， 即系你讲马云系嘛？都唔系噶，马云咧个样子就好有戏剧感。 唔系，你睇大家摆个架式出嚟，同其他个人嗰、那个，即系唔好话同甄子丹，尤其我睇嘅咧就最后尾就系李连杰。李连杰嗰几下太极动作同佢真系。 咁唔同咩？你一个学过功夫人，一个系鸠噏嘅， 唔系你错啦。 全国武术冠军 马云系学咗二卅年嘅太极噶啦， 系咩？ 系啊， 睇唔出喎。 佢自己本身嗰个保镖就系一个太极高手嚟。 佢系咪跟嗰个上次俾个 MMA 打到扑街咩东嘅？ 唔系，佢本身佢嘅保镖全部都系学太极，系太极高手。佢自己本身都系学太极嘅，所以拍呢段片出嚟， 学一百年都冇用嘅啲人，你明唔明啊？ 咩冇用啊？ 吓， 你头先有句名言讲咗咩啊？ 话俾听啊！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但系为富不破啊嘛， 冇错， 有钱嘅。大撚晒，知唔知啊？掹出嚟啊，廿八寸噶啦，知唔知啊？唔系电视嘅吓，哇，系嘛？ 所以马云真系大晒嘅， 大晒。 我话俾你听，架式系一件事，真材实料，啪 咁啊， 啪啪声， 啪啪声。你屋企个别墅究竟你个水池底有几大，可以铺晒所有嘅人纸人民币？ 哇！呢、這个水池唔系用水池嚟计噶啦，佢啲钱如果你将 游泳池 用个湖嚟计啦，可能系咪？ 要用个湖嚟计嘅游泳池一定挤唔晒啲钱嘅， 真系。 唔系即系话俾呢啲人嗰个拍摄费，即系话阿李连杰嗰啲，你企个泳池有几大啊？就铺满佢。 唔系九龙公园嗰个可能有机会挤得满啊！一般泳池唔系咁易挤得满佢嗰个佢啲钱 嘅。之前咧，阿马云咪扮 Michael Jackson 嘅，跟住佢今次突破咗扮呢个打功夫咧，喂，再下次真唔知道会点喎，真系可能打超人噶咯。 下次咧扮女人人要。打排球会一定会好突出个形象系嘛？ 其实我唔明点解会咁嘅咧？ 唔系有钱佬咧，中意嗰种虚荣啊，中意嗰种虚荣， 即系佢自己练太极，系啦，觉得自己已经系冇 天下无敌，冇错啦，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为富不破， 为富不破啊嘛，系咪先？ 唔系咁，香港都有人自己自知出唱片啦、 啊，夏金城啊。 唔系，有钱嘅人都有啦， 系好多 少啲啦，而家可能多啲啦，系咪？以前咪夏金城咯，买两部的士去， 佢唔系好有钱啫。 咁喂，两部的士喎，大佬， 而家香港 挤到而家有千四万， 但系有啲有钱嘅，但系有啲真系有钱仔系真系自知出唱片噶。 哦，咁啊有嘅。 仲有我哋诶讲讲啊，我哋星期二得到咧，我揾咗个人，我哋作首主题曲，边个有兴趣唱？系坚噶 主题曲点 曲啊？ 有晒音乐啦，有晒音乐啦， 系咩？好难，好难，好难答呢个问 题。要有马云咁嘅勇气先得，系啦， 系咧。 不过我哋呢度四个都冇马云咁嘅样貌。 坦白讲，即系咧，我哋咧唯一就对马云咧，即系我哋有少少自尊，就我哋嘅样貌嘅啫。吓，系咪啊？对住佢啊？ 系啊，冇错。 其他我哋样样都自愧不如，系唯一样貌觉得啊，我都唔系衰得咁紧要，系咪？俾钱冇得俾啦，系咪？ 啊，所以呢段片我又唔知佢实际几时播，不过真系打飞机度打到咁样。 咁有钱佬系咁嘅，即系咧搵啲人尊重佢系嘛？即系以前啊，霍英东中意踢波系嘛，落亲场就特登喂啲波俾佢，等佢射波入波噶嘛。咁佢入咗波又有利是派噶嘛，系咪有食饭咁 啊？佢真系好中意踢波噶， 系啊， 咁咪好中意表演啊嘛， 一样咯。 所以你见唔到马化腾不停出嚟演讲啊，去大学讲乜嘢啊，乜乜，马云咪不停咁出嚟咯， 表演咯， 吓。 可能上次扮完 Michael Jackson 咧，个心红咗啊，咁多人就去欢呼系咯， 系啊，觉得自己系天王巨星啊，系咪先？ 哦，咁啊，比天王巨星更受欢迎同埋知名度啦， 佢就系啱嘅。唔系咁，老实讲，每个人咧最紧要佢个心开心嘅啫，系咪先？求开心啫，咁掟少少钱出嚟，可以求到咁开心。喂，即系做人嚟讲，我觉得唔系都唔系坏事啊，系咪先？ 促进呢个经济 系啊，又促进经济。喂，好多啲有钱佬，你谂下啦，嗰啲乜鬼嘢欢乐满东华。啊！咩博爱啊？咩博爱人制嗰啲筹款，嗰、那个乜鬼嘅总理啊？系嘛？有个唔知乜捻嘢总理出嚟唱歌，鬼死鬼渣咁嘅喉咙系嘛？跟住咧又有人诶赞助几多钱咁样？喂， 哦，嗰个唔系东华，系澳门嘅嗰单。 澳门嘅咩？ 好似系澳门嘅，唱得系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啊嘛。 系啊， 仲要知即系搵翻阿彭嘉丽一齐唱噶嘛？记得系。 喂，嗰啲有钱佬系好捻中意咁样噶，以前咧就唱粤曲，嗰啲有钱佬就出嚟唱粤曲，因为嗰个年代兴噶嘛。咁而家就唱翻啲时代曲咯，系咪先？咁我觉得冇问题噶，即系咧你各有所需。 不过应该马云应该系咁嘅，揾呢啲有即系有知名度嘅武打巨星啦、啊，出嚟做应该咧就做得好啲、嗯，就系佢哋收几多钱，用等额嘅钱就捐埋出嚟，咁咪好睇啲咯。即系为咗我系为慈善而拍呢个嘅，又系为推广中国功夫而拍，不过冇用，因为最新嘅。而家中国政府就系不能够私人，而家号称掌门或者你教功夫你咩门派不能再讲 哦，唔可以叫自己做掌门 吓，亦都不能够有新嘅功夫吓，即系如果而家李小龙发明截拳道就死啦、哦，即系冇不能够有， 即系自己唔能够自立门户，即系例如嗰啲咩龙门派啊，咩敦煌嗰啲系嘛？ 哇，你又讲呢啲 派嗰啲， 即系咁啱谂。 好啦，不好意思啊，澄清一下先啊。佢唱嗰只歌咧，系喺呢个修顿唱嘅，跟住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嗰单， 系嗰个咩总理系嘛？ 嗰个朱总理， 朱总理， 咁啊，而家大陆咧就话功夫咧就冇功夫噶啦，冇门派，即系不能够你话你系武当，你空同全部都唔俾。 哦，武当都唔俾啊？ 唔俾。 咁系咪要铲平少林啊？天下武功出少林啊嘛，系咯。 咁香港好啊，落嚟香港学功夫咯。 系啊， 香港啲门派白鹤啊，嗰啲 唐春啊， 系咯，就全部 OK 嘅喎。 系啊， 系嘛？ 所以话可能香港又可以吓有个新经济 功夫港， 系啦，冇错， 又嚟啊！ 嚟个功夫港咪搞掂咯， 系咪？即系又即系叶问嘅年代又重演啦。 系啦，所以马云系香港人系正路嘅，因为佢一早知道喺大陆咧学功夫系冇出路，所以咧就要做香港人。 马师傅吓， 系啦，马师傅 系。 吓，啱啱今朝早报道先讲话，而家大陆啊，你不能够号称你系乜嘢咩王咩拳王乜都唔得。 哦，咁啊好难搞喎、啊。 都啱。 咁啲门派咪即系点啊？做即系好似点讲啊？你蒙古人嗰阵时系咁样、啊，对付你啲门派系嘛？ 消灭咗反抗嘅势力咯。 而家咧，因为我喺度谂到一个问题。菜刀要神人制，屌你啦嘛！你如果识功夫，你个拳头都系武器嚟噶嘛，系咪啊？用乜以一班功夫佬出嚟造反啊？ 系啊，空手道咯，即系好似日本咯，空手道咪要攞牌咯。 哦， 好似超过六段就攞牌。 哦，惊你打死人啊嘛？ 系啊，黑带六段， 出街随时同你吓，初时口角跟住，哇，出手完 黑嘅，黑带六段以上唔系好多人嘅咋系嘛？ 都是武器啦，应该我冇记错就系。 我谂好少人 要攞牌啊，因为真系空气嚟。 系， 所以马云真系吓。识得走位落咗嚟做香港人， 所以讲中要做空气都好多好多办法嘅。譬如你唔记得周星驰嗰度戏咩？ 把声嚟啊？ 唔系阿朱咪咪啊嘛，佢阿豆嘅老豆话成个朱咪咪掟出去当暗器啊嘛。 自细啊！ 我仲以为你话炮头嗰个咧，哇！ 唔系朱西嗱，咁啊，呢个叫做咧，即系双十一咧，其实就即系带出一个新嘅即系经济模式啦，喺大陆嚟讲。咁啊，香港咧，其实咧都慢慢感染到呢样嘢，即系咧之前冇咁多人讲噶，近呢两年咧就啲多咗好多人留意，即系当然啦，好多香港人都好流行淘宝啦，系嘛？咁因为我本身我就真系未淘过，亦都唔知点淘啊。吓咁啊！ 不过香港 去了解呢个环节咧， 香港今年都有少少跟风，有啲唔同嘅商场或者唔同品牌咧，都整个喂咩双十一优惠嗰啲咁样咧，无厘拉撒咁样整翻个。 香港就 标题党嘛， 标题系咯，标题党 即系你咧父亲节哦，又整个父亲节优惠，咁啊酒楼啊剁鸠你，母亲节优惠啊酒楼又剁鸠你，餐厅又剁鸠你，咁而家整多个喂，佢哋冇所谓噶，而家中秋啊都搞 function 啦，之前喂冇。是圣诞复活节有 function 啫嘛，而家喂端午又 function， 喂你去六合彩，喂你知唔知啊？啱啱今年马会与时并进啊，有呢个叫做咩啊 ？Halloween 咁多宝，知唔知啊？ 好似唔系第一年有噶咯， 我唔知道，旧年我冇留意，但今年喂呢、這个 Halloween 都有咁多宝5000万，你谂下马会都识得与时并进。做生意 marketing， 市场兴乜嘢你咪做乜嘢咯，系嘛？ 系香港或者大陆咧先系咁嘅啫。喺外国嗰啲咁嘅节日咧，你如果圣诞节你喺外国做生意，你系死梗都得噶啦。 系啊， 你喺美国啊或者英国、美国嗰啲地方咧，圣诞节条街冇人噶，因为个个翻晒屋企食饭噶。 哦，咁样。 你去到你喺嗰度谂住做生意，谂住攞人一笔啊，你死梗。 哎呀，咁啊，即系叫做中国人啲生意好做喎、 啊。唔系啊，佢调翻转嘅啫。呢啲日节日，因为感恩节啦，譬如圣诞节啊，系同屋企人过啊嘛，即系等于我哋中国人过新年。但系 其他节日咧， 双十一，我相信会影响埋佢哋，真系会影响埋。外国嘅消费， 因为如果你譬如你网购，如果你平嘅，咁可能真系有鬼佬嚟。 系啊，即系已经形成咗个趋势啊！你华人社会已经形成咗之后咧，佢会一路影响，因为平啊嘛，就会喺嗰日就越爆越。 因为双十一咧，佢哋当初咧就叫光棍节嘅， 话佬， 即系咧四条四碌七咁样啦，有四条沟咁样，咪就变咗 一 光棍啦，系咪？11月11号啊，咁啊，即系取其谐音嘅啫，或者攞个月， 即系发明呢个真系啦。真系 食饭钱，即系光棍。咁你谂下，其实中国人好多咧，系嗰啲即系点讲啊？系绞尽脑汁去 搵钱， 去搵钱嘅，呢个真嘅啊。咁啊，绞尽脑汁，喂，提一单即系。 依几日发生嘅事啦，丽江啊，讲啊丽江古城咧就系、 是住嘅宾馆， 宾馆咁咧就啲客咧就投诉，喂你都好捻多蚊喎，咬到成晚俾啲蚊狂咬喎、 啊，嗰啲系宠物100蚊， 系啦，咁啊投诉，咁咧就俾人嚟串啦，喂你嗰啲系。宠物嚟嘅，死一只要赔100蚊，咁样讲吓。咁老实讲啊，即系你一定要有急财，系嘛？哦，宠物系嘛？ 系 你哋嘅啦，系咪啊？我仲谂住去执，睇下搵边个嚟索偿添。嗱，我啲血咧好捻值钱噶，啱啱最近成交价就20万一毫克，吓、啊、或者即系一毫升定系几多啦？系嘛？啱啱最新 update 就不过咁，你好彩啦，最近咧。就同 Bitcoin 挂咗钩，一毫升咧100个 Bitcoin 嘅只系嘛？今次你有福啦，我唔觉意打死咗你200只蚊啊！我赔20000蚊俾你，不过咁，你赔翻1000个 Bitcoin 俾我吓。 啱啦，嗱，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啦，扣翻嗰度，扣翻个200只蚊，我打死嘅，系我承认吓。不过咧，你非法喺度吸取咗我嘅血液，系咪要赔偿？ 对咗数算数， 系嘛？ 咩对数啊？ 扣数， 扣数，扣咗数算数。 100个 Bitcoin 嘅钱扣翻20000蚊啦。嗱，呢20000蚊我豪俾你啊，我唔啱，我打死咗你宠物吓。不过你宠物你认啊嘛，系嘛？你认头咪啱咯，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呢啲就可能唔够急财啦。咁啊，但系咧有网友即时讲啦，就系丽江咧，因为佢哋点解会咁做咧？就是当时丽江开发的时候就引进很多外资，即其实就是都是大陆啦，譬如你福建、江苏、浙江每个地方引进很多那些人招商引资下来开旅馆、开其他生意，签的租约很长的，可能一签10年、15年。但是现在他们呢就觉得租就没得加你了，不过你用其他方式呢就找回你着数。不断咧就谂咗好多名目出嚟咧，就掠嗰啲商人。咁商人无计可施，只能够转介消费者。佢哋其实等你交翻个牌俾佢，啊，咁啊变咗咧，其实如果你系大陆咧做生意做到呢种情况咧，香港好多商场嘅大业主都系嘅。嗱，啱啱最新有个即系最近咧，Facebook 弹咗2次出嚟啦，吓。咁啊，讲起呢个伦敦广场啊，即系装饰伦敦广场，成栋冇晒电。 系。 咁你知嗰度啦，有4-5间打边炉。 走晒啦，嗰日走晒。 系啊，咁冇电啊，点打边炉咧？喂，点住蜡烛嚟打？喂，烟热到扑街啦。 系啊。 系嘛，仲要冇冷气，仲要点住蜡烛，系嘛？咁啊，啲客走晒啦。但系咧，佢谂住如果告个业主咧，冇得告噶。因为咧，你签大业主嘅租约咧，同丽江都差唔捻多喎，系、哎、都可以嘅。不过佢有随时去用其他方式赶你走嘛，你唔满意咪走咯，躝屍趌路咯，系咪？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